王记上第二十一章。这事以后，伊次勒尔人纳波特在伊次勒尔靠近撒玛利亚王阿哈布的宫殿有一个葡萄园。阿哈布对纳波特说，请将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可以用作菜园，因为离我的宫殿很近，我愿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来与你交换，或者如果你认为好，我也可以照葡萄园的价值给你钱。纳波特回答阿哈布说，上主绝不许我将我祖先的产业让给你。阿哈布由于伊次勒尔人纳波特对他所说我绝不将我祖先的产业让给你的话，便闷闷不乐地回到宫中，躺在床上转过脸去不肯吃饭。他的妻子伊泽贝尔来见他，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连饭都不肯吃？阿哈布回答说，因为我对伊次勒尔人纳波特说，请将你的葡萄园按现价卖给我，或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拿另一个葡萄园来与你交换。他却回答说，我绝不将我的葡萄园让给你。他的妻子伊泽贝尔对他说，你真会统治以色列，只管起来吃饭，心情愉快，我必将伊次勒尔人纳波特的葡萄园交给你。伊泽贝尔便以阿哈布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盖上君王的印章，送给与纳波特同住一城的长老和官绅。信上写道，请你们宣布禁食，叫纳波特坐上民众的首位，然后再叫两个流氓坐在他的对面，作证控告他说，纳波特辱骂了天主和君王，你们应将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那些与纳波特同住在一城的长老和官绅，便照伊泽贝尔吩咐他们的，照他在送给他们的信上所写的去行，宣布禁食，叫纳波特坐上民众的首位，两个流氓前来坐在他的对面，当众作证控告他说，纳波特辱骂了天主和君王。众人便将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了，然后派人告诉伊泽贝尔说，纳波特已用石头砸死了。伊泽贝尔听说纳波特已用石头砸死了，就对阿哈布说，你起来去占领伊次勒尔人纳波特先前不肯照现价卖给你的葡萄园，因为纳波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阿哈布一听说纳波特死了，就起身下到伊次勒尔人纳波特的葡萄园，霸占了那葡萄园。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提示贝人厄里亚说，你起来下去会晤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阿哈布，看他现在正在纳波特的葡萄园内，他下到那里去霸占了那葡萄园。你要对他说，上主这样说，你杀了人还要霸占他的产业吗？继而对他说，上主这样说，狗在什么地方舔了纳波特的血，也要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阿哈布对厄里亚说，我的对头，你又找到了我的错吗？厄里亚答说，是，我找到了你的错，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行上主视为恶的事，我必要在你身上降灾，消灭你的宗族，以色列所有属于阿哈布的男子， 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灭绝。我要使你的家像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的家，又像阿西亚的儿子巴厄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使以色列陷于罪恶。至于伊泽贝尔，上主也预告说，狗要在伊次勒尔的田间吞食伊泽贝尔。凡属阿哈布的人死在城中的要为狗吞食，死在田间的要为空中的飞鸟啄食。实在从来没有人像阿哈布一样，受他的妻子伊泽贝尔的引诱，这样出卖自己，行上主视为恶的事。他行了最可憎恶的事，皈依了邪神偶像，全向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赶走的阿摩利人所行的一样。阿哈布一听这些话，就撕破自己的衣服，身穿麻衣，进食，穿着麻衣睡觉，低头缓步行走。于是有上主的话传于提示被人厄里亚说，阿哈布在我面前这样自卑自贱，你看见了没有？他既然在我面前自卑自贱，在他有生之日我不降此灾祸，但是到他儿子的日子，我要使这灾祸临于他家。